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74集，风与剑。军营的操场上，小四子和小梁子同情地看着远处那棵已经被扒了皮的杨柳树。龙桥广练了半天，树枝断了，树皮被削掉了，可靶子就是不倒。两个小孩回头，连打着哈欠陪他们的小五也歪着头同情地看话痨。龙桥广趴在地上用脑门砸地，砸了满地坑。 老子为什么就是练不会呀？ 小梁子感慨了一下广爷脑门好硬之后，开口安慰： 要不改天再练，会不会是没睡好？ 龙桥广无语地看着俩小娃，小四子拖着下巴坐在小五背上替龙桥广出主意： 广广是不是方法不对？别钻牛角尖呀。 龙桥广看了看手里的弓，这都射断三张弓了，为什么大家都会，连小梁子都会，就是他不会？这时一阵风过，小四子一缩脖子，萧良赶忙把外袍脱下来给他披上。 姐儿，冷不冷？晚上风大。 不冷。 小四子拍了拍小五的背，小五一翻身，小四子就滚到小五肚皮上了，毛茸茸的，很暖和。小梁子和小四子一起缩在小五肚皮下边的后毛里，继续看着龙桥广发愁。广爷这会儿呆呆看着远处随风轻轻摆动的杨柳树，嘴里自言自语： 风。 小四子和萧梁对视了一眼，没等俩小孩明白过来什么意思，就见右将军忽然抬手一拽弓弦。小四子和小梁子突然一捧脸，动作感觉完全没有变，但是为什么好像比刚才帅？没等俩小孩在肚子里念完帅，就见龙桥广突然一撒手，远处啪一声响，小四子和小梁子张大了嘴，只见剑把还是没倒，但是一分为二，感觉像是被劈开了一样。小四子和小梁子一愣： 不一样啊，和刚才的都不一。 没等小梁子话说完，龙桥广拽开弓弦，对着远处那个一分为二却没倒下的剑把又一放弓弦。几乎是放掉弓弦的同时，远处的剑把横向裂开，一阵风过，哗啦一声，剑把碎成四半，摔落地下。这时来看看龙桥广练得怎么样了的欧阳少征正好走到靶场门口，一阵狂风过，吹得靶场上飞沙走石。火麒麟伸手一挡眼睛，就见风沙中龙桥广拿起重弓拽开弓弦，那个扯弓弦的姿势，欧阳少征一挑眉，和平时不一样。就在火麒麟惊讶的同时，龙桥广一撒手，随着弓弦发出了轻轻一个震音，远处那棵已经被摧残得不像样子的杨柳树突然咔嚓一声从中间被劈开了两半。龙桥广往前踏出一步，连拽弓弦，就见那棵杨柳树像是被乱箭扫射一样，在风中左右直颤，四周围树枝木屑乱崩，瞬间成了筛网。 哇！ 小梁子和小四子跳起来拍手，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好帅好厉害。右将军低头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手里的弓，嘴里叽里咕噜自言自语，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眼睛却是前所未有的亮。欧阳笑了，抱着胳膊靠在门边摇头，他刚才出门的时候特地去问了吴一霍一个问题： 小霍叔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话痨开窍啊？ 每个人射出的箭都是不一样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剑才是真正的开窍。男子汉大丈夫有属于自己的路，根本没必要去走别人走过的路。 欧阳少征到此时大概算是明白了，不是龙桥广天分低或者不开窍，二重弓是一种境界， 他们所有人都是门外汉，门外汉自然没有困惑，因为根本没达到那个境界。龙桥广从最开始那只脚就在门里边，所以不理解门外汉的想法，这种才叫天分。果然这话痨是天生就会射箭的。展昭将那些剑盒被偷袭的事情告诉了殷侯，他特意避开了吴一霍，单独将天尊和殷侯带到书房跟他俩谈。 有人想气死冰雹的意思吗？ 殷侯拿着那几根剑端详着，最后他将剑放下了。 城邦当年的部下号称神工队，他手下神箭手无数，他有一次著名的战役， 灵山之战吧。据传说他带着手下30个重弓手干掉了4000多人的兵马。 剑虽然不适合近身格斗，但是如果离得远，刀和剑根本无法与之对抗。要是练到冰雹那样，剑变成无形，就更难对付了。 展昭点点头，突然很好奇地问殷侯： 九姨说天底下只有你和天尊能破了小霍叔的流星剑，那个几乎是瞬息之间万箭齐发，你怎么才能躲过啊？ 我和那老鬼的方法不同。 那个很难对付的，稍有闪失就会被射成筛子。 无形剑的威胁在于无形，老鬼的方法是让剑变成有形的。 让无形剑变成有形的，用寒冰内力吗？ 嘿嘿嘿，还挺聪明。 展昭觉得这的确是个办法，无形剑一旦变成了有形的就好躲开了。于是展昭觉得天尊那一招适合白玉堂，不适合他，殷侯的方法应该更合适。 那外公你呢？ 我小时候是怎么教你的？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轻快。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以你的速度绝对可以躲过流星剑。 只能躲不能用剑挡吗？既然是内力， 别人的都可以挡，但是冰雹的不可以，挡不住的。 为什么呀？ 因为冰雹射出的剑根本不是内力。 不是内力？那是什么？ 实际上是风。 风？风怎么能射呢？ 那就只有冰雹知道了。城邦当年只学会了二重弓，而没学会流星剑。这世上会流星剑的只有冰雹一个，换句话说，其他人就算练成了无形剑，也只能一次射出两剑，威胁有限。真正的流星剑是天罗地网一样万箭齐发的，你应该也见识过。 展昭点头，他的确见识过，的确是幽莲一出，谁与争锋的气势。北天街上，白玉堂看了看地上的两个坑，抬眼看对面的人，这时又有另外两箭射来，每次两个坑。白玉堂听着风声，左躲右闪，连着躲开了10几箭，再抬起头，就见对面燕翅行排开了16个射手，手中都持有弓，没有箭。白玉堂看了看地上的坑洞，突然轻轻哦了一声： 只能练到二重，再也练不上去了吗？看来理解错误的并不是龙桥广，而是所有人。 说着五爷回过头，就见身后百丈左右的地方又出现了10几个人，也跟前面的弓箭手一样呈燕翅形排开，手中持弓。此时北天街上呈现出前后夹击之势，白玉堂变成了站在正中间的靶子。 先从你下手吧。 这时一个声音从远处最先偷袭白玉堂那个弓箭手的方向飘过来，五爷微微一笑，轻轻一躬身，单手一按云中刀的刀把，淡淡吐出一句话： 杂鱼而已，口气还不小。 展昭和天尊殷侯正商量，就听到对面宅子的大门被打开，门口的九娘直蹦呢。 你起来干嘛？回去躺着，还咳得不够啊？ 剑圣，听到没？至少有30个弓箭手在同时射箭。 展昭微微一愣，打开门。 剑圣。 剑圣不剑圣的不知道， 但玉堂的内力我感觉到了，寒冰内力。 天尊话没说完，就见展昭一把抓起巨阙，嗖一声消失在了开封府的屋顶。殷侯和天尊都忍不住一挑眉，九娘嘴角也抽了一下。 好快！ 另一边，白玉堂一躬身的同时，四周围寒气四溢，夜幕中忽然就有一层薄薄的雾气蔓延开来。几乎是同时，埋伏在前后的两方人马30个弓箭手同时拉开了弓弦。五爷在他们放掉弓弦的瞬间一握刀把。然而出乎众人预料的是，白玉堂并未应声抽刀，而是将刀把往下一按，在对方弓弦离手的同时向前冲出。无形的剑在雾气之中出现了清晰的轨迹，乱箭迎面而来。五爷一躬身，飞快往前跑的同时，避开薄雾中清晰可见的无形剑。正对白玉堂射箭的众人似乎一愣，因为白玉堂完全放弃了身后，那后方射来的箭，他要怎么躲？然而，从白玉堂身背后射来的箭，或者确切地说，箭形的内力根本没伤到白玉堂，全部都被挡开了。就好像是射到了某种屏障，就在白玉堂身后的位置，似乎有一个隐形的人将那些箭全部都阻挡住了。几乎与身后箭走完100丈的速度差不多，正前方的偷袭者还没射第二箭，白玉堂已经到了跟前，弓箭手立刻退开，像是准备分散攻击。然而在他们后退并且再拽弓弦的时候，已经听到了云中刀出鞘的声音。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